She's such a transformer. Next up, let's go.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无法用言语形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나리 나리 나리 나리 하나 출첵하실 그 때는 좀 빼돌아보지. You slow down, then you speed up. 没有答案, 지난지화는 다들간디 把我要挑战的路照亮的 girl. 了不起的你是mega girl. Oh baby baby baby, 回程都太惊心动魄，你散发的光太耀眼， 绝不会想让你回绝。 Hey pretty lady, 所谓道理为了你展现， 有时很温柔， 有时特别强烈， 站在你的面前。 一切让你成为我的owner， 'cause you're a, you're a, you're a transformer. 就现在是你的时间，拿过去就将你拍进歌呀， got me, got me， 这游戏的 winner， 'cause you a, you a, you a transformer. 来看一眼，变了转眼之间，下了决心，下不得这时间。 You slow down, then you speed up. 没有答案，只能计划的待在原地，把我要挑战的路照亮的 girl. 了不起的你是mega girl. Oh baby baby baby, 危险的太惊心动魄，你散发的光太耀眼，绝不会想和你对决。 有时很温柔，有时特别强烈，站在你的面前，太过不懂，无法想象，加入一切让你成为我的 owner， 'caus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transformer， 就现在是你的时间，那个时钟将你摆进， Go yeah, got me, got me， 这游戏的 winner， 'cause you're a, you're a, you're a transformer。 不用再过得烦躁，浪费时间没必要的，就在这，你和我到底还需要些什么？不管变成什么样，就算变灰暗，也要抓住你。 一切让你成为我的 owner， 'caus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transformer， 就现在是你的时间，拿过去就将你拍进歌呀， got me, got me， 这游戏的 winner， 'caus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transformer， 想见你，想要你， then you transform。 能否，能否，敢说？ Oh, are you gonna transform?